我是来自北京的小记者张景佑， 我是来自上海的小记者王 子，我是来自常州市的小记者 张，我是来自成都市的小记者黄曼山。 我在建成后的滨斯代现场为您介绍， 今天是上海昌邑小学75周年校庆， 我现在在西安科技节的现场，跟我一起进去看看吧。 北京2022， 北京2022， 北京2022， 北京2022。 我们用新时代青春的声音向世界展示魅力中国。 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 FM92.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2022。I'm Maria, and also the student reporter of Olympic and Paralympic Winter Games at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Welcome to our program.Beijing 2022, brought to you by 92.3 FM. 北京2022是一档以青少年为主角的节目，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将以多语种的冬奥小记者身份，从自身的视角出发，向大众普及冬奥知识，传递冬奥精神，介绍冬奥近况，并鼓励青少年积极参与冰雪运动。云顶滑雪公园是位于张家口赛区的雪上项目场馆。Genting Snow Park will be one of the main venues for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and Paralympics. The average temperature is 3.3 degrees Celsius, and the snow period is as long as 150 days, running from late November to late March of the next year. Now, let's hear more from student reporter Hu Shijia. 我的冬奥梦 My dream of Olympic and Paralympic Winter Games. Hello, I'm Hu Shijia, a little reporter from Beijing. Now I'd like to introduce Genting Snow Park. It is located in Miyuan Yunding Park, Chongli District, Zhangjiakou City. It is one of the competition venues.For the Beijing 2022 Winter Olympic and Paralympic Games, Genting Snow Park is the only one of the 7 snow venues for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 Games to be converted from an existing ski resort. Genting Snow Park will host snowboarding and freestyle skiing in Beijing 2022 Winter Olympic. There are 6 courses, namely ski cross, parallel, giant slalom,slope style, half pipe, aerial, and mongols. These 6 Olympic tracks will host 20 Olympic events, resulting in 20 Olympic gold medals. The venue also has 2 Winter Paralympic courses, slope style slalom and slope style cross. He will host 8 Winter Paralympic events, resulting in 8 Winter Paralympic gold medals.Green Olympics is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Beijing 2022 Winter Olympics and Paralympics. Genting Snow Park achieved the highest level of green building evaluation criteria. So, what is green about it? First of all, Genting Snow Park fully consider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riginal mountain landform in the course construction.Halfpipe, slopestyle, parallel giant slalom, and ski cross courses are rebuilt on the basis of the original ski slopes. It can protect the surrounding ecology. Secondly, Genting Snow Park also designed and built rainwater, surface water, snow melt water collection system. It's committed to creating a sponge competition area.The last, Genting Snow Park will resume its functions as a public skiing and tourist resort after the games, while the remaining course will be able to continue hosting world-class events. Genting Snow Park is ready to welcome the Beijing 2022 Winter Olympic Games and Paralympic Winter Games. I wish the Olympic athletes a good performance here.Welcome to watch the Winter Olympics here and cheer for the Winter Olympics. 感谢小记者的精彩介绍。国家越野滑雪中心是位于张家口赛区的雪上项目场馆。国家越野滑雪中心 Nordic Center Cross Country Venue 将承担北京冬奥会越野滑雪和北欧两项的比赛。越野滑雪是冬季项目中的马拉松，赛道线路长，运动员比赛时间长，是典型的耐力项目。接下来我们就和小记者石波翔一起走进国家越野滑雪中心。 我的冬奥梦， My dream of Olympic and Paralympic Winter Games。 I'm a reporter from Beijing. Next, I'm going to introduce the National Cross Country Skiing Center for the Winter Olympics. Located in Zhangjiakou, consisting of a 9.7-kilometer course and various functional areas,The National Cross Country Skiing Center will hold the cross country skiing and Nordic combined skiing events of the 2022 Winter Olympic Games, producing 15 gold medals. As a testament to China's pledge to stage a green Olympics, green standards have been implemented to cover venue construction. Like the other Olympic venues, the National Cross Country Skiing Center will be powered by renewable energy.Innovative technology is being utilized to ensure a minimal carbon footprint and saving resource. All snowmaking equipment, for instance, are integrated into one platform by intelligent system, which will save 20% water compared to traditional means. Moreover, as part of our green initiative, Beijing 2022 has placed top priority on ecological preservation.Consuming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friendliness. A series of eco-friendly measures, such as trees retaining, erection of marking flag to protect historical relics, have been implemented throughout the entire construction process. Our vision is to achieve sustainability for the future, said Liu Xinping, head of the Bocock Sustainability Project. In a further move in the quest of sustainability,Temporary buildings are mostly used around the venues to serve competition facilities of the staff and athletes. They'll be removed after the Winter Olympics to save costs and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大部分我们需要改造的东西全部是临时设施。移除这些临时设施以后，那很快就可以恢复出来。 Moreover, the area where the National Cross Country Skiing Center is located will be converted into a mountain park after the games.In winter, events such as ice and snow mini theater and snowmobile rides are being organized in the park. And in summer, the facilities in the park will be converted into a forest theater to stage mountain concerts. It is also an ideal place for equestrian clubs and training grounds. The 3-kilometer-long ice rink is a good venue for holding cultural and sporting events such as running and cycling. 感谢小记者们的精彩介绍。我们的节目推出的100天100题板块也在继续通过由小记者们为大家出题并讲解的形式向大家普及和传播冬奥和冬残奥知识。我们赶紧一起来学习吧。 我的冬奥梦， My dream of Olympic and Paralympic Winter Games。 100天100题，我是讲解员白敏晨，我在温州为您讲解冬奥知识。您知道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哪个比赛场地位于首钢园区内吗？2019年10月31日，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北京赛区唯一的雪上比赛场地，首钢滑雪单挑台建设完成。首钢滑雪单挑台位于北京石景山的首钢老工业园内，届时将承办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跳台滑雪比赛，四块金牌将在这里产生。所以位于首钢园区内的比赛场地是首钢滑雪单挑台，正确答案是首钢滑雪单挑台。你学会了吗？ 100天100题，我是讲解员蒋丽瑶，我在上海为您讲解冬奥知识。您知道北京2022年冬奥会单板滑雪包括哪些项目吗？2014年俄罗斯索契冬奥会上，单板滑雪包括男子和女子的平行回转、平行大回转、障碍追逐、U 型场地技巧、 扑面障碍技巧共十个小项。2018年韩国平昌冬奥会上取消了平行回转，增加了大跳台项目。2019年7月，国际奥委会将单板滑雪障碍追逐混合团体列入北京2022年冬奥会正式比赛项目。所以正确答案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单板滑雪包括平行大回转、障碍追逐、U 型场地技巧、坡面障碍技巧、障碍追逐混合团体、大跳台这些项目，你学会了吗？ 一百天一百题，我是讲解员顾子潇，我在上海为你讲解冬奥知识。你知道高山滑雪分为哪两个系列部分吗？高山滑雪的场地包括滑降、回转、大回转、超级大回转等几类，场地选择在风力较小、雪量大的地带，雪面为冰状雪，雪厚一米左右。比赛项目不同，场地有别，滑降赛道落差800米，通常宽30米，可保留天然的转弯、斜坡等，避免连续起伏和小转弯。回转赛道落差250米，至少宽40米，手术地段较短，坡度为33度至45度，可低于33度或高于52度。大回转赛道落差450米，一般宽40米左右，赛道以波浪式起伏的较陡地形为佳。超级大回转赛道落差650米，至少宽30米，其场地介于滑降与大回转之间，尽量使起伏和自然转弯相结合。各赛道均应按各比赛项目的规则设置出发门、起门和终点门。高山滑雪又分为速度系列和技术系列两部分，相互间存在较多差别。所谓正确答案是速度系列和技术系列，您学会了吗？ 一百天一百题，我是讲解员严任轩，我在吉林长春市为您讲解冬奥知识。您知道在第七届比利时安特卫普奥运会的开幕式上，第一次升起了什么，第一次放飞了什么吗？1920年，为了对在一战中遭受重创的比利时人民表示敬意，国际奥委会将第七届奥运会的举办权交给了比利时安特卫普。本届奥运会的开幕式上，第一次升起了五环旗，第一次放飞了和平歌，第一次点燃了象征胜利和光明的奥运火种。所以在第七届比利时安特卫普奥运会的开幕式上，第一次升起了五环旗，第一次放飞了和平歌。正确答案是五环旗、和平歌。您学会了吗？ 一百天一百题，我是讲解员汪文晨，我在英雄城市武汉为您讲解冬奥知识。您知道北京冬奥会开幕日期为哪一天吗？2008年在国家体育场鸟巢举行的夏奥会开幕式气势恢宏，如今依旧令人难忘。而在同一座体育场内，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将于2022年2月4日正月初四举行。所以北京冬奥会开幕日期为2022年2月4日。正确答案是2022年2月4日。您答对了吗？ 一百天一百题，我是讲解员曹晨曦，我在嘉兴为您讲解冬奥知识。您知道温哥华2010年冬奥会上是哪位中国运动员获得了速度滑冰女子500米的铜牌吗？出生于1985年的王北星曾是我国女子速度滑冰的领军人物。2006年都灵冬奥会第一次登上奥运赛场的她取得了速度滑冰500米比赛的第七名。四年后的温哥华冬奥会上，处于职业巅峰的王北星被外界寄予了厚望，可惜在500米的最终较量中不敌韩国新星李香花和德国名将沃尔夫，最终收获铜牌。2014年为了心中的梦想，成家后的王北星第三次站在了奥运赛场上，但29岁的老将发挥不佳，最终仅列第七名。所以温哥华2010年冬奥会上 是中国运动员王北星获得了速度滑冰500米的铜牌。正确答案是王北星，您学会了吗？ 一百天，一百题，我是讲解员李某远，我在武汉为您讲解冬奥知识。您知道2019年5月10日晚，在奥林匹克公园金钟塔南侧广场举行的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倒计时多少天的活动吗？北京时间2019年5月10日晚上，北京2022年冬奥会倒计时1000天活动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玲珑塔南侧广场举行，所以正确答案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倒计时1000天活动。您学会了吗？ 一百天，一百题，我是讲解员何清题，我在北京为您讲解冬奥知识。您知道冬奥会单板滑雪比赛中是哪位运动员成为中国第一位单板滑雪世界冠军的吗？中国运动员刘佳宇在2009年单板滑雪世锦赛上获得女子 U 型场地技巧冠军，成为中国第一位单板滑雪世界冠军，所以正确答案是刘佳宇。您学会了吗？ 一百天一百题，我是讲解员王涵珍，我在天津市为您讲解冬奥知识。您知道哪一位运动员是获得花样滑冰历史上第一位集冬奥会、世锦赛、大奖赛总决赛、四大洲赛、世青赛冠军于一身的女单得主吗？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花样滑冰女子单人滑比赛中，金妍儿以短节目、自由滑合共总成绩 228.56 分刷新历史最高分纪录，为韩国夺取首枚冬奥会花滑金牌，并成为花样滑冰历史上第一位集冬奥会、世锦赛、大奖赛总决赛、四大洲赛、世青赛冠军于一身的女单得主，所以正确答案是金妍儿。您学会了吗？ 一百天一百题，我是讲解员刘杰宇，我在北京为您讲解冬奥知识。您知道冬奥会冬季两项个人赛每当出现一次拖把，便会在选手滑行时间的最后成绩上加几分钟吗？冬奥会冬季两项个人赛时每当出现一次拖把，便会在选手滑行时间的最后成绩上加一分钟，到达终点后用时最少的选手获胜。而最终的用时包括了滑行时间和射击比赛罚时，所以每当出现一次拖把，便会在选手滑行时间的最后成绩上加一分钟。正确答案是一分钟。您学会了吗？ 接下来是新时代青春的声音板块。今天我们的小记者们在奥运村里和中国国家女子游泳队运动员傅园慧进行了一次有趣的交流，相信很多人都对这位年轻又活力的世界游泳冠军记忆犹新。那我们就和小记者们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吧。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我是冬奥小记者张天翼，今天我在北京冬奥村采访傅园慧姐姐，我要问她对我们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有什么期望，并了解她的冬奥故事。 姐姐好，我是来自欢村二小的冬奥小记者，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您。冬奥村是运动员温暖的家，那您在里约奥运会的奥运村有什么样的印象深刻的或者有趣的记忆吗？ 里约奥运村它那个餐厅特别特别的大，然后每次就是我和我的队友想找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要走特别特别远的路，然后这个事情我比较印象的深刻。还有就是里约奥运村的话它相对来说比较热，然后那个床呢也有点小。谢谢。 那您对这次冬奥村有什么期待吗？ 这次的话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期待了，因为我现在就是以我自己目光所看到的，我所感受到的，我觉得都是已经就是超出我的想象的好优秀了，就是我觉得接下来就是大家只要一切顺利平平安安的就可以了。 谢谢姐姐，我相信我们的冬奥村一定会给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提供优质的服务。 申奥场馆水立方实现了水兵转换，运动员中也有申奥明星。如果有机会进行冰雪运动的练习，您认为游泳运动员能发挥哪些优势？ 因为我们游泳运动员的话，相对来说身体的关节比较柔软，然后我们的肌肉呢也比较柔软，可能在于就是一些比较容易有激烈的地心引力的对抗的运动上呢，我们并不会特别的擅长。但是呢，我们也都特别想要尝试就是冬奥的一些项目，看看是否能够与我们能够相结合。 我通过里约奥运会认识了您，我觉得您比赛非常有拼劲，在运动员的训练过程中训练非常艰苦，您怎么能在这种环境里保持乐观的心态呢？ 首先就是因为我就是不是一个特别喜欢攀比的人，就是我不论多么的艰难和艰苦，然后不断的往前走，我从来不会说受到旁人的影响，因为你在前进的过程中，包括你读书一样，会有很多人来影响你嘛。然后还有就是在获得一定的成就的时候不要骄傲，不要自满，然后在失败的时候不要否定自己，就是才可以让自己一直处在一个比较平衡而且好的心态。 如果您观看冬奥会，您最想观看哪个项目？您要是能尝试一个冬奥会项目，您想尝试哪个呢？ 我喜欢的话，花样滑冰还有那个就是速滑我都特别的喜欢。但是如果我尝试的话，因为我这个还没有想过，因为我自己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我可能我的脆弱的身体支撑不了冬奥会的强烈撞击，所以我主要还是抱着一种欣赏和尊敬的态度来观看冬奥会。 您是一名十分优秀的游泳运动员，获得过很多荣誉。对于即将举办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您对冬奥运动员有哪些寄语和期望呢？ 首先我希望所有参加冬奥会的工作人员和运动员、教练员都可以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参加比赛。还有呢，就是我希望我们冬奥的各个比赛项目和各个设施都可以非常稳固的进行运作，然后让大家的就是一切安全得到保障吧，这就是我最大的期望。其他的话就是希望我们冬奥的运动员们都可以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赛出自己的最好成绩。 那如果让您向青少年推荐一个冰雪运动项目，您会选择哪一项？ 应该是滑冰和滑雪吧，两个比较就是我觉得相对来说应该还算常规一点的冬奥项目。 您多次获得世界级的冠军，让五星红旗飘扬在各大赛场。那您作为90后十大影响力的运动员，对我们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有什么期望吗？ 我希望首先我们的少先队员要茁壮的成长，要爱护自己的身体和心理的健康。然后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就是学业大家也比较繁重，竞争很激烈嘛，我希望大家在一个这么竞争激烈的情况下，自己的内心首先要保持一个很好的初心，就是我们深刻的知道我们自己最原本的梦想是什么，而不是一味的去学习，然后不断的去攀比，这样会迷失自我，而且你自己的成就感也会感觉比较低。我觉得大家就是永远记得自己最初的梦想，然后不停地去努力就好了。 谢谢姐姐，我们一定会尽洪荒之力好好学习，长大以后成为像您一样为国争光的人。谢谢您， 一起向未来。 感谢小记者鲁佳音、邓森、张天意的报道。以上就是本期北京2022的全部内容。 See you next time. Together for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环球剧场。 Coming up next is Theater Works International. 9 a.m. Beijing time.